网易云音乐 Z 时代的有声社区，晋江文学城拉棉花糖的兔子原著，网易云音乐出品，有声书《兼职无常后我红了》。 第144集，法师们一看，水月这疯狂的劲儿，怎么像是要最后拖一波人垫背？极其的议论道：“ 不好，这煞水碰了常人，手脚冻掉都是轻的吧？ 大家一起去把那些人赶走。 这么些人，他们怕是管不到所有了，和他们讲实话也不会信吧？要叫来老爷去吓一吓倒是可以，就是怕发生踩踏事件呢。黑漆漆的，还那么多人。 他们这些人在宗教界也算是有些名声了，信众也认识，但和广大民众比起来还是少数，和外头那些年轻人更是重合度相当之少，没人认可他们的权威啊，就算不动法师来，怕也是无可奈何。水月都要爬过去了，大家都看向胡大姑娘，这种时候唯有胡门发挥惑人心智的能力，才能使所有人心甘情愿有序地在黑暗中离开，迅速化解眼下的问题吧。再不然现场有古尸也好啊，可是这里既没有古尸，胡大姑娘全身的力气更好像都用在了摁住水月的手臂了，连大家焦急的眼神也看不到，反而是水月的嘴角露出了一丝复杂无我的笑意。众人心沉下去，当初天启年间的大妖亦是牺牲数千无辜者，难道今日还是难免牵连到旁人吗？一位法师道：“ 诸位同道，我等冲出去，能赶走一个是一个吧。” 大家轰然应好，都是修行之人，这点心态还是有的。就是此时，那门已经被人拉开了，正是来老爷的身体。之前还嚷着让胡大姑娘暴打水月的他，不知何时居然已经还魂了，而且在大家商量之时就跑到了门口去。哎呀，这个时候来老爷和他们的想法是一样的，救一个是一个，不得已下就算拥挤踩踏也比全都被煞水害了好。众人一起贴墙往那边走，只见背后水月的煞气都快流到门口了，来老爷的语气还十分镇定，不如大家设想的紧急。他背面对大家扯下蒙面之物：“ 我觉得还是在三楼比较好，大家可以立刻转身，有序的到三楼去排队入座吗？来店之前，我挨个给大家签名吧。” 法师们和水月都无语了，怎么还有这样劝的？凭什么卖你的面子呢？你觉得三楼比较好就三楼比较好，签名又是什么？下一刻，只听外头轰然应和，随即在没有胡门也没有古尸的情况下，所有人还裹挟主持人一起快速有序转身退回了三楼，一个不剩，仿佛瞬间就对二楼发生了什么失去好奇了。水月目瞪口呆。水月一脑门的问号，只听胡大姑娘冷笑：“ 哼，这也算你的本事，逼得我们来无常脱了马甲。” 正是这时，窗外又爬进来两个仙家，正是晚来一步的胡七十九和白五。白五一看里面这么多人，一下背过了身体，在原地呆呆伤心道：“ 他又骗我。” 蓝河给他写信的时候也不知道最后这么多人。 行了，还没习惯被骗吗？上吧。 胡七十九跳到水月背上，脚踩他脑门：“ 就你跟我们尊家打架啊？” 看起来也不是很厉害嘛。水月无语。水月原想说话，一下被胡七十九踩得咽回去了。但凡胡七十九早来一些，都不至于这么嚣张。水月本就差不多被胡大姑娘和柳十三制住，多了胡七十九助力，胜利的天平更加倾斜了。相比之下， 他更郁闷的是，到底为什么那些人会如此听无常的话？ 他在阳世到底什么人？古尸吗？ 此时，蓝河已经离开了。他推开门说完那句话后，并未多留。这不是得稳住粉丝吗？当时合着人流就一起往三楼走了，头也不回，走得还很快。粉丝们愈发有序起来，生怕挤到蓝河，一边看他一边往上快走，对蓝河的话没觉得半点不对。之前一个个都觉得没灯还是去二楼好，现在全心想着， 哥哥也太浪漫了吧，在黑暗的三楼签名，多有情调呀。 也有粉丝离得比较远，在黑暗中大声地喊他， 哥哥你怎么在楼下呀？不会是真的要演景生法师吧？在和僧人讨教？ 蓝河原本还在琢磨怎么解释，是说闲逛还是什么呢？结果都不用自己找借口，大家已经主动帮他想好了绝佳的理由。蓝河说道， 这个不能说啊。 但这语气分明就是认了。主持人调侃道， 独家消息啊，我们懂的，大家都不会乱说的。 对对，大家心里懂就行了。 大家更舍不得离开蓝河了，簇拥着他上楼。蓝河上去了，宋福坛却还在远处，他晚了一步，但也要跟着上去。没走几步就被道士喊住了， 那些人为什么那么听来老爷的话？ 宋福坛奇怪地看着他们，虽然蓝河刚才没有转身，但是 你们不是听到他们喊他了吗？ 对呀，是听到了，喊哥哥。 可是蓝河那些粉丝特别喜欢玩梗，学以前的花臂男粉用水浒传的语气喊哥哥，导致道长都有一点点不敢认了，本身就挺懵的了。 那你的意思是他真就是？ 这道长说的磕磕巴巴，还咽了口水，最后才艰难地说出来， 楼上那个偶像。 宋福坛淡笑不语离开了。这不需要他明说，事实已经清楚了。尤其基于这一点，大家往回推导，想到了各种证据，愈发佐证了事实。比如最近门派中几位长辈忽然为蓝河打头起来，比如当初江河道长和司空法师冲蓝河行礼还说是误会，再比如一直就听说过蓝河这演员死亡戏演得很好，所谓无神论者根本就是最大的谣言。没有想到来无常本尊就在大家眼皮子底下晃悠了这么久，他的作品新闻一直都能看到，甚至有的人还去看过他的电影，却一叶障目，先入为主，愣是想不到来无常与近来大红的偶像就是同一个人。一位法师大声道， 嘿，什么车祸而死毁容所以戴面具啊？那是因为他是明星啊。 水月挣扎着想把脸抬起来，怨念地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儿： 明星到底是什么？ 胡七十九从他怀里把装了老白的瓶子掏出来，傲然道， 就是在阳世具有影响力的人物，大家都喜欢他。 柳十三补了一句， 尤其是他男朋友。 胡大姑娘、水月都无语了。闪光灯频频亮起，蓝河用几台手机打光，坐在一张桌子后边帮粉丝签名，或者说他和宋福坛一起签。蓝河用的是小来快乐纸，叫宋福坛先在背后提上光明二字，自己再签名，非但是为了让大家听话的离开，现在夜妖未尽，也不知水月伏诛了没，赠符一张，寓意光明，好叫阴阳颠倒， 不至于影响到可爱的粉丝们。大家看在有他的签名，也不会乱丢。反正不懂行的看不出这是符，懂行的那不都掉马了？管他的呢。这马甲是越来越薄，他基本也就剩下了萌萌粉丝们了。粉丝们自然是有一点奇怪的，蓝河哪来的这么多笔记本的纸？自带纸张，还要先让玄光老师……他果然也在，弗兰明哥太真了吧，先提上二字。一问吧，蓝河就说，啊，玄光老师的字好看，想让你们欣赏一下。众人无语，正在等签名的一个女孩子忍不住道， 你这是按头磕 C 呀、啊、 蓝河不知道说什么了，随后虚弱地补充道， 不要再和我提按头了。 粉丝们大笑起来，还以为蓝河是经常被 CP 粉调侃，只有蓝河自己知道嘴巴还在隐隐发麻。大家开开心心拿着蓝河的签名，有些人感觉到原本是有点冷的，不知是不是见到偶像之后心情激动，气血也翻涌了，捏着签名居然热乎了很多。蓝河带了不少快乐纸，但之前用了部分，现场人也不少，签着签着纸张数量也就减少了。他正琢磨着或许可以用普通纸，王丽丽就是这时候排队排到了蓝河面前。工作人员看到他就赶紧介绍， 丽丽老师，你也去排队了啊？蓝河，这是我们特意请来的画师丽丽，你还有转发过她的漫画呢。 蓝河一愣，他手里还捏着最后一张快乐纸，心里打起鼓来，几乎是无意识的应和， 啊，对，我记得。 而王丽丽也盯着蓝河手上的纸，乃至是那些拿到了签名的粉丝手上相同的纸看。他看看这些纸，再看蓝河，尤其是看他的眼睛，继而观察到身形。王丽丽可不是英韶、关二真人或者那些法师之流，她可是警察呀。不相信那么多的巧合，早在之前王丽丽就曾觉得这个明星的眼睛和自己的搭档有那么点像，现在看到蓝河那一叠快乐纸，她侦查能力一下就显现出来了。在蓝河面前反复盯着真人看了几遍之后，王丽丽得出一个惊人的结论，蓝河就是他在阴间那位好搭档。虽然不知道怎么办到的，一会儿生一会儿死，但绝对就是他。王丽丽这么直勾勾盯着蓝河看，旁人都以为是终于见到本尊开心。半晌，王丽丽才缓缓递出了自己的笔记本。 还要吗？ 蓝河无语，他木然地接过本子， 正缺呢。 虱子多了不愁，马甲脱多了脸皮厚。蓝河都麻木了，王丽丽无语，心想，果然是你。经纪人丝毫未觉得不对，黑暗中也看不清封面上的京城市局的 logo。 哦，你们这张纸好像是同款的。好巧啊。 蓝河干笑， 有点巧啊。 王丽丽现场补充快乐纸，蓝河得以给所有粉丝都送了签名，其中还包括了几张不但有蓝河的签名、宋福坛的题字，还有王丽丽的画，这上头有好多她随手的绘画呢。 我是播客赵前景，网易云音乐，你想听的有声书都在这里。